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，晋江文学城授权，嘉玉声社制作播出的多人有声剧《暗格里的秘密》，作者尔东兔子，我是丁宪，欢迎订阅哦。第72集，失恋的孔沙迪。晨光熹微，丁宪醒的时候，房间内空荡无人。周思月已经离开了，床头柜上压着一张便签，上面写着简洁的一行字： 帮你叫了早餐，吃完再走，回学校再找我，先走了，周思月。 周思月的字苍劲有力，记得以前上语文课的时候，张文丽说过，那是练过书法的人才有的笔劲儿，但偏偏他很懒，答题的时候徒省力，龙飞凤舞写得很快，白白浪费了这一手好字。之后的日子又恢复了平静。周思月偶尔回地下室，大多时候是跟丁宪待在图书馆。丁宪待在寝室的时间越来越少，基本下了课就跟周思月待在图书馆写程序。国庆还没结束，寝室其他三人都知道了他有个周师兄。三人轮番在 QQ 群里八卦。 哎，你跟周师兄怎么样了？ 丁宪想了想，一边看书一边说： 偶尔吃吃饭，讨论讨论理想，挺好的。 约出来吃饭呀？ 等我们回来让他请客，不然算什么男朋友啊？ 丁宪拒绝了室友们的请求，因为他仔细回想自己这段时间跟周思月的相处，两人大概还处于恋人未满有达以上的状态吧。要说男朋友，他怎么感觉不到激情呢？但要说纯洁，那绝对不纯洁的。只是两个人似乎都还在等待一个契机，把这段关系转化。他不提，周思月似乎也不急，每天除了待在实验室，就是陪他去图书馆写程序。有一次还在图书馆遇到了他同班的男生。那会儿周思月敞着腿靠在椅子上看书，丁宪趴在桌子上写微积分老头留的作业，就听头顶上有人低声跟周思月打招呼： 哟，难得看你没去上网啊，跑来图书馆了。 你不也是？ 周思月抬头看了那男生一眼，笑了下，然后那男生目光忽然在丁宪身上扫了眼，随后意味深长地看向周思月。丁宪被看得脸颊泛红，忍不住想找个地洞钻进去，只能低头佯装写作业，同时又忍不住悄悄抬眼去看，结果就看见那个男生三步一回头，一脸暧昧地跟身边的朋友不知道在低声说着什么。那人目光又追过来，丁宪连忙低下头，扫红着脸，捏着笔在本子上胡乱的画，被身旁的某人看见了，直接嘲讽他： 干嘛？你偷人东西了？这么心虚？ 我为什么有一种偷情的感觉啊？唉。 丁宪低着头叹口气，说出内心真实感受。周思月被他气笑了，厚厚一本终极算法直接拍在他脑袋上，低声笑骂： 哼，你写程序怎么就不发挥发挥你这种不着边际的想象力啊？ 啊呸，这种灵感可遇而不可求的好吗？ 是吗？王教授给你的代码写完了？ 丁宪瞬间跟泄了气的皮球似的蔫了下去，他趴在桌上有一搭没一搭的拿笔涂涂画画，低声说： 没有。 写程序这个活就跟他当初学数学似的，入门快，深入难，最简单的代码很快就能上手了，但再往里研究他就变得很吃力，就光王教授介绍的那几本书他都看不过来，那几个游戏代码也测试了无数次，但始终无效。周思月叹了口气： 唉，自己的姑娘自己教，别人是指望不上了。晚上把电脑带过来。 两人在食堂吃完饭，丁宪回寝室拿电脑，电脑还是叶长青在他临上学前一晚送过来的。 电线上网查了价格，配置不便宜，他打算慢慢把这笔钱省下来还给叶长青。两人没去图书馆，回了地下室。周思月靠在沙发上，看着他从包里掏出电脑摆在矮机上，他轻身微微弓下身捞过电脑，随便调试了一会儿，调侃了一句， 不错啊，你妈发了。 丁宪听着这话颇具讽刺，忍不住红了红脸， 是我舅舅送的。 周思月手停在键盘上，转头盯着他看了几秒，抬手跟宽慰似的揉了揉他的头顶。他的视线重新收回到屏幕上，轻轻嗯了声，注意力重新投入到程序里。房间静谧，窗外夜色深暗，树木悄然静立，指针在墙上滴答滴答走着，头顶的灯依旧昏暗。周思月看程序很快，扫了几行就开始帮他修改几个地方，修改的地方特意帮他标注了一遍，方便他回去重新看。周思月修长的手指飞快在键盘上敲着，调试好后将电脑往丁宪身前一推， 几个file循环无效了，帮你改了一下，没什么大问题。在定义局部变量的时候，你选错了函数。 说完，周思月又站起来，去床边的柜子里给他拎了两本书出来，丢在电脑边上，下巴一指， 拿回去看。 王教授介绍一堆书，我还没看完呢。 丁宪欲哭无泪，他这是掉了哪门子坑啊？周思月弯腰去捞桌上的烟盒，轻轻一抖，挤了支烟出来，低头漫不经心地说， 那些你看不懂，不用看了，这两本先看完。 那王教授。 丁宪从小对老师的话言听计从，总觉得老师是不会害学生的。王教授虽然喜欢在课上吹牛，但涉及到专业问题也不会含糊。周思月又把烟塞回盒子里，丢到沙发上，微微弯下腰，视线与坐在沙发上的丁宪齐平，摸着他毛茸茸的脑袋， 听我的，乖。 周思月散发的男人气息在身前与他纠缠，再对上这略带调笑又吊儿郎当的眼神，在寂静的黑夜里，丁宪心跳如雷，节奏狂热有力，差点又被带进沟里。周思月手顺着他的头发抚到后脑勺，轻轻拍了拍，跟哄小孩似的， 别什么都听老师的，而且乖了这么多年了，你也该叛逆点了。 好。 国庆放假的最后一天，孔沙迪晚上的飞机回成都，丁宪跟周思月陪孔沙迪在学校对面的叶明轩吃饭，三人自高中毕业就没再去过，倒也是难得。孔沙迪全程不忘拿他俩打趣，尤其是周思月，这俩人似乎天生气场不合，高中也是一见面就吵架，说的话句句都戳对方心窝子。但也很明显，孔沙迪心情不好全拿周思月开涮， 你跟你那几个兄弟都一副德行，你要是敢对我们家现任不好，看我不收拾你。哼，你们男人都这样，说什么我是为你好，什么都是为了你好啊，谈恋爱是两个人的事儿，凭什么就你一个人做决定了呀？ 孔沙迪越说越来劲儿， 凭什么都是你们一副高高在上的样子，什么事儿都是你们对，我们女生就都是傻子，我们就天生比你们蠢，是不是？ 周思月起初还好好的听着，听到后头眉头都忍不住皱起来了。丁宪知道他不高兴孔沙迪这么说他兄弟，宽慰地拍拍他的手，眼神拜托，那表情似乎在求他忍一忍。周思月别扭地转过头，孔沙迪还在说， 一个说要去当兵，一走就再也没有消息了，乔拜尤克克害成什么样了，一个又说要当飞行员，说分手就分手。 说到这儿，孔沙迪抬头看了眼周思月，说， 你也一样，都不是什么好东西。 丁宪也看了眼周思月，附和道， 对的，男人都不是好东西。 周思月横他一眼，靠在椅子上，双手环在胸前，威胁道， 皮痒。 丁贤拍拍他的腿，忍忍吧， 委屈你了。 我同意了嘛。 周思月低头逆着他搭在自己腿上的手，对上他的眼神，紧盯着他，慢条斯理地说：“ 不委屈，我确实也不是什么好东西。” 周思月视线又落到腿上，丁贤随之过去，指尖温热传来，隔着布料的是周思月的体温。他触电般的收回手，也不敢再看周思月了。孔沙迪拍拍桌：“ 喂，你们俩回去腻歪行不行啊？能不能尊重一下我这只单身狗啊？” 两人又互视一眼，别开头。周思月握着手挡在唇间，干咳了一声。他看了眼孔沙迪，平静地说：“ 宋子琪在北京。” 孔沙迪愣住了。 本集已播讲完毕，多多转发评论哦，我们下一集再见。